澳門街第三節翻翻嚟啦。咁啊，我哋今個禮拜嘅題目咧係澳門遊行啊，澳門十一國慶遊行啦。咁啊，頭先咧我哋頭兩節咧就即係講咗唔同嘅坊間訴求啦。咁啊，去到呢一節咧，我哋又喂有少少嘅回顧啦，講下即係之前啊，對上可能係一年兩年啦。澳門有啲咩遊行嘅事件係出名嘅咧？咁啊，咁首先阿烏博士有冇印象？即係你一講遊行出名嘅，有冇諗起乜嘢啊？ 上有一次遊行好似槍擊， 係 整親人，即係打親人啦，呢、這個最轟動噶啦。 記唔記得個事源係點啊？ 事源好似叫啲人唔好，唉死，我都冇記得添，咁耐之前啦。 好嗱，唔緊要，司徒文俊咧係一個小記憶系統。 你好似喺九場附近係嘛？ 係啦，咁就話說咧，喺澳門九場附近咧就遊行嘅時候咧，咁啊，因為有個阿婆就跌倒，咁有個正義嘅見義勇為嘅警察咧，因為驚啲人踩親阿婆，官方說法啦，咁於是佢就拔出支槍，就喝令啲人，喂唔好再行啦，踩親阿婆啦，咁但係啲人咧，因為好多憤怒嘅人就唔聽啊，咁於是咧就佢就向天開槍啦，咁嗰支槍嗰粒子彈咧就拋物線地咧就喵就跌咗落去咧。這個距離那個地方是大約是100米左右的一個叫什麼維多利亞酒店對開 的地方，就擊中了一名揸緊這個綿羊仔電單車的一個司機，就粒子彈就入了他的左肩肩骨。 哇你這麼清楚 的。那跟著呢事後呢那就澳門地方咁啊，梗係澳門解決方法啦。係 啦。 咁啊，梗係佢梗係冇告政府，亦都冇告嗰名差人啦。咁就係、是大家和解咗啦。咁當然湯藥費啊、茶煙飯炮少不了啦。係 啦。 咁就亦都係開頭咧，亦都係即係好慷慨咁接受各方面嘅記者傳媒訪問嘅。咁去到後尾有中間人出嚟話：，我哋作個和解啦，條件之一就係你唔可以再接受訪問㗎啦，要冇意見啦。咁於是咪冇意見咯，咪收咗口咯。咁亦都唔知中間係有幾多少錢啦。咁亦都咧，原來據聞咧嗰、那個咁啱個係一賭場中人嚟嘅。 哦， 即係賭場入面好做咗好耐嘢嘅人啊。咁可能行內有啲人都知佢嘅。咁啊。係啊，咁啊呢單嘢就震驚港澳啦，即係話諗唔到係咁樣誤傷咗個居民啦。咁另外咧，喂講緊嚇，阿烏博士分享下啦，收錢遊行呢樣嘢咧，呢個文化。 我琴日睇電視新聞啊嘛，跟住有個婆婆走出嚟講話，我參加遊行啊，嗰個人話即係佢講嗰個團體個負責人咧就話。會講翻話遊行咗之後咧，就會派一份禮物喎。咁我認為一個伯伯咧就話遊行咗之後咧，就會派即係每人派十斤嘅米喎。 哇！咁犀利？ 係啊，我都睇電視嗰時講，我跟住我心諗，哇，唔係啊話即係出動埋啲老人家出嚟遊行咁樣。 係。派十斤米， 系啊， 去遊行就派十斤米，点拎啊，老人家十斤喎、 啊。个遊行之后咯。 哇，你唔好老人家啦，我都拎唔到啦，十斤你拎唔拎到啊？ 我真系拎唔到啦。 咁咪系咯，点拎啊十斤米？系咪真噶？吹水噶？ 嗰个婆婆同阿伯走出嚟讲嘅。 佢有冇即刻举出嚟啊？ 有，嗰个阿婆婆就拎咗张纸咁样讲嘅。 哇，咁犀利，咁诚实嘅。咁啊， 派礼物，跟住 有啲咩礼物啊？ 佢又冇讲清楚咩礼物咁样，又会派一份礼物噶。 其实收钱游行呢样嘢咧，咁啊，亦都系相传咗好耐啦。咁包括咧衍生出，亦都同大家回顾咧，之前咧其实有早一年半左右的事件咧，就喺澳門啊遊行中途咧，遊行隊伍經咗沙梨頭水上街市附近啊，跟住咧就發生警民衝突。咁當陣時咧就掟嘢啊，推冧啲車啊，咁啊於是警察咧就要圍鐵馬，跟住出動埋大型嘅警車啦，跟住攞水炮射人啦，甚至乎咧， 我琴日喺嗰附近出沒咧， 你俾水炮射到， 我都好驚，我死啦遊行咁點算？我會俾水炮射， 一定會啦，見到你哇，即刻射佢，見到你哇，好似孖寶兄弟嗰只菇咁啊，即係即刻射佢，咁啊跟住咧。亦都係咧，有外國嘅記者咧，係俾水炮誤中咯，跟住咧就成個咧係射到飛開幾丈遠，入咗醫院，係。咁啊，亦都係亦都係有其他傳媒啦，係有記者嘅相機係俾水炮射爆咗啦，即係唔係射爆嘅，可能射到甩手跌落地下爛咗啫。 咁啊， 點解會射爆衝力咁大？ 係啊，咁啊，即係當陣時亦都好震動啦，因為當陣時咧，其實你睇翻啲片咧，其實係好可怕嘅。你見到有好多咧，真係唔似本地人嘅。跟住咧，佢哋係攞住啲石頭啊，跟住咧，甚至乎咧係攞啲鐵馬好似寒龍咁樣咧，好似嗰班咧根本就係好似暴民咁樣啊，要衝擊嘅喎。咁亦都事後咧講翻嗰班真係好似唔係本地人，就係 都唔係澳門人嚟 嘅。係啦，就話係有啲係收受咗有啲利益咧，而係有人叫佢哋出嚟搞事。 哦， 咁但係咧就冇講話係乜嘢人叫佢哋出嚟搞事啊。咁啊，即係。亦都係呢個係即係花絮之一啦。咁我場面好激㗎，其實大家咧揾翻咧之前即係你其實上網揾翻澳門沙梨頭水炮咁樣咧，咁你揾翻咧其實真係咧好打仗咁樣喎，真係咧見到都恐怖啊！因為當陣時咧其實我哋有啲朋友咧住個頭咧都係啊封一路封咗幾個鐘喺度。 澳門咁和諧，應該唔會咧咁嘅事發生㗎啦。 係嘅，其實應該再激進啲咯，我覺得。啊，咁啊，水炮呢樣嘢咧，就唔知點解有種莫名其妙吸引力啊！即係一聽到出水炮咧，就好似見到安德魯咁開心啊！咁就亦都係啦，即係呢個收禮物嘅文化，其實香港亦都成日都話㗎啦，蛇齋餅種啊嘛，即係話啲外國組織咧就召喚一啲婆婆出嚟，就以呢個蛇宴啦、齋菜啦、咁啊月餅啦同埋粽咧，就一齊去打到一啲咩民主派啊，打到啲咩黃毓民嗰啲啦。咁啊，澳門亦都話有呢個乜嘢啦。咁其實阿博士 食飯 係啊，國慶節食飯啦，呢個又係非常之出名啊。 回歸食飯 啦、啊，有錢 cam 啦、啊，咁啊，總之你又係要愛國的啦。即係我問你啊，博士你係咪愛國噶？ 哦、 你愛唔愛澳門啊？ 哦，我愛澳門多啲喎、 啊。有蛇宴，有齋菜，有好處，你收唔收手啊？ 咁其實都成為一個文化嚟嘅宴請啫。 誒、我哋好老實噶嘛，樣都要，每樣都要。係啊，澳門家係愛國嘅頻道，愛澳門嘅頻道。 係啊。 澳門家主持人係呢個愛澳門愛國嘅先鋒典範。有啲咩好處著數呢？最緊要揾我哋紅色媒體，係啊，最緊要啊。咁啊，因為呢啲係一啲花絮啦嚇。咁又另外啦，喂，咁就今年咧就喂好和平喎、啊，就冇話啲唔愉快嘅事發生喎。同埋今年咧係和平到呢個地步咧，你覺得哇？ 不可思議、啊。 唔係啊，係啦、啊，點解咁平安，連中暑都冇人中暑啊？係 啊，同埋我點解新聞又講得咁少啦？ 你往事咧，你會係啊，成日都話啊，有人唔舒服啊，暈低啊，有幾多個人啊撲倒啊，有四五個唔舒服嘅要送醫院啊，跟住咧可能中途又有乜嘢爛咗啊，會有啲報道噶嘛？今年冇噶喎，直情好似咧，好似係冇發生咁事咁樣喎。 報紙有一細段咁樣咯，又會 同埋報紙咧，全部大段嘅都係慶回歸啊，唔係慶回慶何國慶啊，慶祖國乜乜啊，點點點啊，全部咧都係清一色咧，就好似國內咁樣，係 啊， 係嘛，咁就完全係冇，亦都冇補掉嘅信息嘅喎， 冇喎、 啊，你有冇發覺啊？即係成個澳門咧係和諧到得人驚啊！即係完全咧，你會發覺咧，成個澳門嘅生活咧，大家可以睇一套卡通就叫《海綿寶寶》，入面嘅生活就係澳門而家嘅生活啦。即係完全咧係冇一個，即係冇嗰種，淨係冇事發生到恐怖嗰種感覺。 okay. 即係好似哦，開心，幾時都開心，幾時都好，乜嘢都好。跟住咧有冇問題？冇問題。 係 啊，開唔開心？我開心，日日都開心。跟住直情啊，喂，琴日有幾千人遊行喎，係咩？ 有啲咁嘅事。 係啊，有，不過開心和平，亦都係冇任何嘅意外，亦都係愉快。即係嗰種感覺咧，你覺得咧係和平，即係和諧得可怕喎。係 啊。 咁啊，即係大家聽下，唔知聽得明我哋呢啲我哋呢啲愛澳先鋒嘅隱喻啦。即係我唔，即係都好事嚟嘅，或者好事嚟計就係、是真係冇唔愉快嘅事發生咯，但係我覺得個報道係咪可以多翻少少咧？ 嗯， 而唔係真係即係大家聽我哋話今集做節目，其實咧我哋可以講到三節，其實好叻噶啦，因為其實我哋上網或者係我哋睇報紙揾到嘅資料，其實講緊係幾十字， 好輕描淡寫， 幾十個字嘅咋，即係佢只不過咧係例如遊行訴求咧，我睇報紙佢點寫咧，佢係話訴求包括。養老金增加，要求中國出兵保護釣魚台，推出澳人澳地樓價政策， 反黑工，嚇、啊、咁樣嘅咋？ 係啊， 即係我睇新聞咧，我見到嚇、啊、40个字，哇！我仲話，我仲同古博士講，喂，我哋要揾料做澳門街，今集要講點揾啊？得個40个字，讀完出嚟一分鐘嘅啫喎，一分鐘入面係咯，真係要睇司徒文章吹水能力可以吹到邊？即係發覺咧係好可怕噶，咁所以咧我哋呢一節咧就係、是。即係和諧之謎啦，就究竟遊行和諧之謎點解會和諧到咁樣呢？咁就呢、這個問題又有機會亦都問一下啲做傳媒嘅朋友啦。係 啊， 即係通常又話唔好嘅事都和諧啊，咁好事點解都要和諧到咁呢？係咪要去到係完全係冇事發生先係叫好事呢？我唔認同呢樣嘢，我唔認為嘅，即係我認為咧國家政策係點，我唔真係唔關我事。但係咧新聞呢樣嘢咧係一定係要獨立。同埋咧係要寫實，同埋係要有專題報導。係 啊， 即係當你報紙可以為一間新開嘅甜品店寫幾百字嘅時候，點解你一個咁大嘅活動，只不過用區區30-40字去寫呢？完全你就算你唔寫有咩問題，你寫訴求你都可以好似我哋做節目咁 detail 啲都得啩。 是啊、 完全是零的，不 detail 的。 是啊，跟住看電視新聞都是這樣啦。 是啊，甚至乎呢、啊、其實大家如果想即是想聽今集呢，想即了解一下感受一下我們講這件事為什麼會這麼不 detail 呢，你就上回Google 或者是香港雅虎，你打澳門遊行，你會發覺呢你找到的資料呢是上年或者是前年。 是啊，過去那些 居多，連照片都是。 是啊。 那就今年的遊行呢竟然是好像一筆過就沒什麼沒什麼廣告。是不是、啊、其實今年我覺得都好啊，反黑工都沒有反貪污啊，你和對上、都說反黑不是黑工那麼簡單啊，反黑政府啊嘛，什麼陽光政府又 說,、 啊、 又說黑太陽啊，又什麼又什麼、啊、反黑官啊，反貪污啊，今年都沒有啊，那為什麼都不報呢？是不是先是不是真的要大鑼大鼓那才肯講出來呢？即係呢樣係我覺得有啲可惜咯，同埋遺憾咯。咁、嗯、啊，另外咁啊，烏博士有咩補充咧？ 係，我完全係感覺到有遊行嘅感覺。 係咪啊？即係 咪中秋節之後個個都係瞓硬咗 啊？算啦，我又係面對緊一個好傳奇嘅問題。中秋節係咪紀念愛國詩人屈原嘅？ 唔係呀， 算啦，我都唔知我生平第幾次啲人會將中秋節同埋端午節撈亂啦。 你呀嘛？ 除咗我之外，仲有啲奇人嘅，我發覺。 真㗎？ 有啊， 唔得意嘅。 有啊，有啊，真係㗎。中秋節紀念邊個㗎？ 冇紀念邊個㗎？ 中秋節點嚟啊？ 中秋節點嚟啊？ 中秋節係嚟自起義嘅，你知唔知啊？ 我知道個月餅啊嘛， 月餅入面有張神卷， 拎 住去超市買都會有九折啦。唉，算啦，我哋唔好再講啦，係啊。咁啊，中秋節絕對唔係紀念屈原噶。咁啊，最尾啦，烏博士做個總結啦。 你總結啦。 我總結就係烏博士成個月餅咁啊。好啦，咁就今集嘅澳門街嚟到呢節就圓滿結束啦。咁就和諧之謎就冇啦，係講咁少啫。咁大家想了解一下就上 Google 啦，打澳門遊行四個字，你睇下揾到啲咩出嚟啦。好啦，咁就同大家講拜拜啦。 拜拜。 拜拜。